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听世界。 Anglais. Hablas inglés.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wo.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金杰主讲。 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到自学英语节目。今天我们和 Cindy 一起讨论我们第一课的第二部分 Section B on page 3。 New words, new page. 请大家注意第三页的第二部分。我们欢迎 Cindy 参加我们的讨论。Hi, Cindy. Hi, Ginger. How's it going? Things are going very well, and I hope we can be ready for Section B now. Yeah, it's great to be back for Section B. 很好，我们很高兴开始我们的第二部分。Let's start as usual with new words. 我们第二课呢讲的是天气预报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跟天气呀、跟报告相关的词。第一个，预报 ，report， 这里没有预报的意思，光有报告的意思。要是预告呢，那要有另外一个词。所以，但是它这里讲的是天气报告，我们一般都知道它带有预报的意思 ，report。第二个词，气象人员 ，weatherman。 辛迪，有没有人说 weather woman？ 没有 ，no。 OK， 我们开玩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英语中分 man and woman， 但是有时候呢，说 man 包括了 woman， 就是不分的性别男女。weatherman 就是气象工作人员，无论是男女都有。这个 man 是泛指的。就像是 mankind 一样，就是指人类都包括。它是由两个词构成的 ：weather， 天气 ；weather，man， 天气工作者，那就是气象人员。第三个单词是动词，给提供 ，give， 这是中文学习者啊，学习英语最容易记住的词，因为给就是 give，right。Yeah, very similar. Yeah, very similar. 听上去啊，很相似的。Give 就是中文的给。多云呢 ？Cloudy. Cloudy. 我们知道云彩是 cloud， 没有那个 y， 那是名词 cloud。We can see clouds high above the sky. 我们能看到天上很多云彩，加上这个 y 就变成形容词 cloudy。我们再看下面。气温 temperature、 就是发音比较，这是一二三四个音节构成的词，发音比较复杂一些。temperature 是气温。其实有时候呢，我们用体温也是用这个词 啊 ，body temperature、body temperature。Can I take your temperature? Right. 我们到医院去，医生就会跟你说 ，Can I take your temperature? 这个 temperature 指的什么呢？指的是我量量你的体温好吗 ？Can I take your temperature? 所以不光是气温，它就是一个温度。 We had to do that a lot during the Fabian.We had to take our temperatures every day. 心里想起来了非典时期啊，我们每天呢要量好多体温。心里肯定是非常认真的量多次啊。Tell you the truth, I don't take any temperature during that time. You didn't take any temperature. No. 我说我告诉你吧，我就没有量，因为什么呢？我就在非典来以前就把我的温度计给打破了。 Oh, really? 我没有东西可量，我就不量，全家人都不量。然后你发烧，你能感觉到。 Yeah. 脑门热不热就行了。OK. It's hard to buy another one at that time. 要再买一个可不容易。 Mm-hmm. 再看下面一个词，下雪。 Snow. Snow. Snow. 下雨呢？ That would be rain. Rain.很好，下雪 snow， 下雨 rain。如果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忠诚的老朋友，美国朋友叫 Edgar Snow， 我们就叫斯诺，就是他就姓 snow 这个词，就是从这儿翻译过来的。看右边，或许 maybe maybe， 这也是两个词构成的 may 可能 be 是，可能是呢，就是 maybe 或许的意思。收拾干净 clear clear， 本来 clear 可以变成一个其他的词，但这里收拾干净就说明是一个动词 clear。 阳光灿烂 sunny sunny， 大家注意是太阳 sun s-u-n 和 n-y 构成的形容词 sunny。 兴奋激动的 excited excited，我记得 Cindy 刚开始跟我们大家一块讨论课文的时候说 I'm really excited to work with you people， 我很兴奋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工作。 Excited， 完美的，十分好的。 Perfect Perfect， 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夸张性的词，十分好，完美无缺的 Perfect。我们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 ？No one is perfect in the world. Right. 我们都认识到没有完美的人。No one is perfect in the world. 这是我们实际的情况。可是我们经常用这个词呢，表达一种非常赞同的心情。 When you make a mistake, some people will reply. When they make a mistake, they'll say, "Well, no one is perfect." 所以说有些人啊，比较习惯用这个词找借口，比如做错了一件事情。就会说啊，不要紧吧 ，No one is perfect， 人人都有缺点，人人都会犯错误。OK， 最后极好的、精彩的 ，wonderful，wonderful， 它是用 wonder 惊奇这个词名词加上 ful wonderful 构成的。 单词一记一箩筐。 Tips for words。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an。 通过一段时间的英语学习，你在学习上有什么困难吗？你的英语单词量又增加了多少呢？现在我向大家介绍一种学习英语的好方法，叫做自然拼音法，你听说过吗？英语是一种拼音的文字，只要掌握了英语内在的拼音的规律，我们就能够做到见词能读，听词能写。好，现在我们用自然拼音法来帮助大家复习自学英语第一册和第二册当中的单词。请你准备好纸和笔，记下英语的拼音规律，然后根据我读的英语单词，看看你能不能写出来，真正做到听词能写。好，今天我先介绍 IGH 的规律。I-G-H， 好，请你写出 I-G-H 三个字母。现在请跟我读 I 这三个字母在一起呢，应该读作 I。 好，我们来举例子。 I High 高高的。 Highway 公路。Night 是夜晚的意思，有一个短语叫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从早到晚。第三个 light 是光线的意思。 light pen 呢， light pen 是光笔的意思。Right You are right. She is right. Bright and comfortable. 明亮又舒适。 Bright 明亮。 刚才我读的单词 hi, night, light, right 和 bright 这几个单词都有 I-G-H 这几个字母，而且呢都含有 I 这个因素。收音机前的你写对了吗？ Let's look at a text. This time it's about Nancy and Peter. Text talk. Ah, text talk. Let's talk about the text. 我们看这次课文呢，是关又关于另外一对啊、一对人，是 Nancy and Peter， 一显然是一女士和一个男士。Let's look at the first paragraph. Okay. Nancy and Peter like sports.In the summer, they swim, and in the winter, they ski. They are planning a ski trip for this weekend, but they don't know about the weather. It is 7:30 now, and they are listening to the weather report on the radio. The weatherman is giving the weather for the weekend. Good. 他们这么关心天气，怎么回事呢？They both love sports. 他们两个人都爱运动。In the summer, they swim. In the winter, they ski. Do you do that, Cindy? Well, in the summer, I swim. In the winter, I like to skate. Skate. That 滑冰, I think. Right. 滑雪, 滑冰. Right, that's 滑冰. Ski 是滑雪, S-K-I, 滑雪。我说辛迪你也像他们这么喜欢体育吗夏天游泳冬天滑雪他说他确实夏天游泳 I swim in summer But I skate in winter How about you, Ginger? Actually, I swim all year long All year round yeah, I especially like to swim in winter Really? Because it's indoor swimming pool Indoors, okay Right Cindy 问我喜欢什么运动我说我一年四季都游泳因为我冬天特别爱游泳 The Beijing is a dry place、 mm-hmm. and it's nice to be in the water in winter Yeah 我们知道北京呢冬天很干燥所以呢我游泳呢在冬天反倒很多但是最主要的是 indoor swimming pool 室内游泳池、 mm-hmm. 所以这样能够使我们游泳感到很舒服 Yeah, I used to live in HarbinAnd there are people who swim in the ice, in the river. Right,、mm-hmm. 冬泳 people swim in the icy river. 就是在结冰的湖水里游泳。为什么呢？因为辛迪在哈尔滨的时候看到人们冬泳。That's amazing. That's amazing.、 嗯、这令人很惊奇的，很惊讶的。Okay. Friday is going to be cold and cloudy.But it is not going to rain. The temperature is going to be in the 30s. It's going to snow Friday night and maybe Saturday morning. Saturday afternoon and Sunday are going to be clear, cold, and sunny. Very good, thanks. 我们看看这个气候情况怎么样呢？因为他们关心什么呢？他们关心 the weekend.They are planning a ski trip for this weekend. 周末要去滑雪，所以他们特别关心周末。周末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于是 ，the weatherman is giving the weather for the weekend. Friday is going to be cold and cloudy, but it's not going to rain. 周五不下雨，虽然有阴云和比较冷。The temperature is going to be in the 30s. 注意。温度是在多少呢？在30度左右。啊，是冬天还是夏天？当我们说 the temperature is going to be in the 30s. Right, that's winter, that's Fahrenheit. Very good, that's Fahrenheit. 我们中国的学习者可能会惊讶，冬天怎么还30多度？Cindy说了 Fahrenheit, 华氏30度。You know the ice point for Fahrenheit is... Well, for centigrade, it's zero. For centigrade, it's zero. 我们知道摄氏零度就是冰点，我们叫 ice point, 是冰点。那么华氏是多少相当于摄氏的零度呢？华氏的32度相当于摄氏的零度。也就是说 the temperature is going to be in the 30s. 当他说温度就在30度左右的时候，那就是冬天。 因为 it's Fahrenheit, 它是讲的华氏。You use Fahrenheit a lot, right? Ri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Mm-hmm. And in Britain too, I believe. They centigrade. Okay. Oh, really? I thought. 对，我们在猜测英国用什么呢？因为美国用的是华氏温度 Fahrenheit, 所以 Cindy 认为30度那就是冬天。我们看到这个30度可能是33呀35呀，也就是零度到零上一二度是比较冷的。 It's going to snow Friday night, 要下雪了，周五晚上就下雪。 And maybe Saturday morning, 可能要下到一直下到周六的上午。 Saturday afternoon and Sunday are going to be clear, cold and sunny. To be clear, clear 在这里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形容词，晴朗的，干净的。所以我们在单词表里边的 clear 不是收拾干净，而是晴朗。嗯， cold and sunny 冷，但是阳光比较好，是一个晴天。 OK, the next paragraph. Now Nancy and Peter are excited. The weather is going to be perfect for a ski trip.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wonderful weekend in the mountains. They are going to ski,、mm-hmm. so that must be in the mountains. Right. 在山区里边才能滑雪，因为那地方是自然的雪场。所以呢 they are excited,、 right. excited, very excited. I am excited、mm-hmm. to think I'm going to a concert. 我非常兴奋地知道我就要去和朋友一块儿听。I am excited、mm-hmm. to think I'm going to a concert. 我非常兴奋地知道我就要去和朋友一块儿听一场音乐会。I am excited. Are you excited, Cindy, for this weekend? Yes, I'm excited to rest. Cindy 有一个非常忙碌和辛苦的一周工作，所以她说 I'm excited to rest.周末终于可以喘口气儿了，可以休息一下了。Excited 一般都是指的什么呢？指的人的表情。Excited， 所以 Cindy 还说了，她冬天是做什么呢？她不做 ski， 她做 skating，skate 滑冰 ，skate。And the weather is going to be perfect for a ski trip， 滑雪。Do you require a certain weather for skating, Cindy？ For skating, I would say, yeah, clear, cold, and sunny would be, that's perfect weather for skiing or skating. 哦，我说 Cindy, 你滑冰不滑雪，那你滑冰需要什么样的天气呢？他说他需要的天气也是 clear, cold, and sunny. Yeah, you don't want it to be too warm because everything will melt. Okay, you don't want to be too warm.不需要太暖和，为什么呢？因为是滑冰 ，everything is going to melt， 可能冰会化掉的，所以 it must be cold but clear and sunny， 一个凉爽的、清新的、阳光的冬日，就是 perfect for a ski trip or a skate trip， 滑雪或者滑冰都比较适合。好，我们这一课呢，学到的是跟体育运动相关的 weather report， 天气预告 weather report。在这些里边呢，有很多词是非常适用的。Can you say a few words about Beijing's winter? Beijing's winter, it is sunny most of the time. Yeah, it is sunny.、Mm-hmm. Cold. Yes. And dry. Dry. Extremely dry. 干燥 dry.、Mm.我们建议 Cindy 用一个加湿器 Right, a humidifier、yeah. 有没有一个加湿器 Dry, windy, cold, dry Cindy 想到北京想到这些词如果想到 back in the States, in your、mm-hmm. hometown Do you have a few words to describe its winter? That would be in the Northeast、 mm-hmm. That would be also cold and dry、can and snowSunny too. Sunny, 阳光的，然后呢 ，cold 寒冷的，然后呢 ，dry 也比较干燥，因为 Cindy 在美国是东北地区，但是呢 ，snowy 雪 很大，经常雪能把车埋住。

一提到节目制作，姜老师好像有一箩筐的话要说。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请姜老师下次再对您说，听一听姜老师会给您什么样的锦囊妙计，学好自学英语。好，我是周敏，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 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Huds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回顾一下1932年普莱西德湖冬季奥运会。第三届冬季奥运会于1932年在美国纽约州的一个不到4000人的小镇普莱西德湖举行，这是冬季奥运会自从1924年举办以来首次来到美洲大陆。由于刚刚经历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大萧条，这届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受到了极大的经济困扰。组委会主席杜威捐出自己家族的一块地，作为新建雪橇比赛车道之用。在这届冬季奥运会的女子花样滑冰比赛中，挪威选手索尼亚·赫尼成功卫冕。此外，在花样滑冰双人项目中，法国组合安布吕内和皮布吕内也成功卫冕，夺得金牌。The 1932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Third Olympic Winter Games, were a winter multi-sport ev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held in Lake Placid of New York. The games opened on the February the 4th and closed on February the 15th. It was the first of four Winter Olympics h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Lake Placid hosted again in 1980.California also had a bid for the 1932 Winter Games. The world's largest ski jump field at the time was constructed in Big Pines of California for the event, but the games were ultimately awarded to Lake Placid.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Ski jump, ski, S-K-I, jump, J-U-M-P, ski jump, 跳台滑雪。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